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1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修治地品第18-2云何菩萨摩诃萨住阿兰若常不舍离闪现若菩萨摩诃萨勤求无上正等菩提超诸声闻独觉等地是为菩萨摩诃萨住阿兰若常不舍离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好少欲闪现若菩萨摩诃萨尚不自为求大菩提况与世间及二乘世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好少欲云何菩萨摩诃萨常好喜足闪现若菩萨摩诃萨唯未证得一切之智故于于世无所执着是为菩萨摩诃萨常好喜足云何菩萨摩诃萨常不舍离度多功德闪现若菩萨摩诃萨常于身法启迪察人是为菩萨摩诃萨常不舍离度多功德云何菩萨摩诃萨与诸学处常不弃舍闪现若菩萨摩诃萨与所学处坚守不移是为菩萨摩诃萨与诸学处常不弃舍云何菩萨摩诃萨与诸欲乐深生厌离闪现若菩萨摩诃萨与妙欲乐不起欲心是为菩萨摩诃萨与诸欲乐深生厌离云何菩萨摩诃萨常乐发起极灭俱心闪现若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曾无起作是为菩萨摩诃萨常乐发起极灭俱心云何菩萨摩诃萨舍一切物闪现若菩萨摩诃萨与内外法都不摄受是为菩萨摩诃萨舍一切物云何菩萨摩诃萨心不智默闪现若菩萨摩诃萨与诸时住曾不起心是为菩萨摩诃萨心不智默云何菩萨摩诃萨与一切物常无顾恋闪现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事曾不思维是为菩萨摩诃萨与一切物常无顾恋闪现诸菩萨摩诃萨住第四地时与如是十法应受持不舍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居家闪现若菩萨摩诃萨游诸佛土随所生处常乐出家剃除须发受持法服现作沙门 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居家。弥诃菩萨摩诃萨应远离比丘尼。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常应远离诸比丘尼，不与共居，如弹指顷。亦复于彼不起异心，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比丘尼。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家迁？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做事思维，我应长夜利益安乐一切有情，今此有情自由福利，感得如是好施主家，故我语中不应牵记，即思维已远离家迁，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家迁。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众会纷争？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思维，若处众会，其中或有声闻独觉，或说比称相应法要，令我退失大菩提心，是故定应远离众会。复作十念，诸纷争者能使有情发起嗔害，造作种种恶不善业，尚为善去广大菩提，是故定应远离纷争。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众会纷争。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自赞毁他？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都不见有内外诸法，故应远离自赞毁他，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自赞毁他。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实不善业道？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作是思维，如是十种不善业道，尚当能爱人天善去，况与圣道及大菩提而不为障？故我与彼定应远离。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十不善业道。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增上慢傲？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不见有法可能发起此慢傲者，故应远离。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增上慢傲。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颠倒？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观颠倒事都不可得，是故定应远离颠倒，是为菩萨摩诃萨远离颠倒。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犹豫？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观犹豫事都不可得，是故定应远离犹豫，是为菩萨摩诃萨远离犹豫。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贪嗔痴？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都不见有贪嗔痴事，故应远离如是三法，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贪嗔痴。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住第五地时 应常远离如是施法。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六波罗蜜多？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圆满六种波罗蜜多，超诸声闻及独觉地，又住此六波罗蜜多，佛及二乘能度五种所知海岸，云何为无？一者过去，二者未来，三者现在，四者不可说，五者无为。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六波罗蜜多。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声闻心？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诸声闻心非正无上大菩提道，故应远离。所以者何？厌生死故。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声闻心。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独觉心？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诸独觉心非正无上大菩提道，故应远离。所以者何？乐涅槃故。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独觉心。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热恼心？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此热恼心非正无上大菩提道，故应远离。所以者何？未生死故。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热恼心。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见气者来不喜愁气心？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此愁气心非正无上大菩提道，故应远离。所以者何？为慈悲故。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见气者来不喜愁气心。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舍所有物追恋忧悔心？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此追悔心非正无上大菩提道，故应远离。所以者何？为本愿故。为我初发菩提心时作是愿言，诸我所有施来求者随遇不空，如何今时施以追回？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舍所有物追恋忧悔心。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与来求者方便交诳心？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此交诳心非正无上大菩提道，故应远离。所以者何？为本事故。为我初发菩提心时作是誓言，凡我所有施来求者随遇不空，如何今时而交诳彼？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与来求者方便交诳心。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住第六地时常应圆满前说六法，即应远离后说六法。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我执乃至见者执？善现， 若菩萨摩诃萨，观我乃至见者，毕竟非有，不可得故。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我执乃至见者执。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断执？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毕竟不生，无断异故，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断执。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常执？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性即不生，无常异故，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常执。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相想？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观贪等惑无所有故，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相想。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见执？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都不见有诸见性故，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见执。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名色执？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观名色性都无所有，不可得故，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名色执。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蕴执？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观诸蕴性都无所有，不可得故，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蕴执。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处执？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观诸处性都无所有，不可得故，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处执。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戒执？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观诸戒性都无所有，不可得故，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戒执。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敌执？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观诸敌性都无所有，不可得故，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敌执。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缘起执？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观缘起性都无所有，不可得故，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缘起执。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著着三界执？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观三界性都无所有，不可得故，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著着三界执。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一切法执？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观诸法性皆如虚空，不可得故，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一切法执。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一切法如理不如理执？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观诸法性都不可得，无有如理不如理故，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与一切法如理不如理之。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依佛见之？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知依佛见之，不得见佛故，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依佛见之。 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依法见之？闪现，若菩萨摩诃萨知真法性，不可见故，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依法见之。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依僧见之？闪现，若菩萨摩诃萨知和合众无相无为，不可见故，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依僧见之。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依戒见之？闪现，若菩萨摩诃萨知罪福性俱非有过，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依戒见之。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依空见之？闪现，若菩萨摩诃萨观诸空法都无所有，不可见故，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依空见之。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厌怖空性？闪现，若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自性皆空，非空与空有所为害，故厌不识俱不可得，由此空法不应厌怖，是为菩萨摩诃萨应远离厌怖空性。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通达空？闪现，若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自相皆空，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通达空。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证无相？闪现，若菩萨摩诃萨不思维一切相，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证无相。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知无愿？闪现，若菩萨摩诃萨与三界法智皆不起，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知无愿。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三轮清净？闪现，若菩萨摩诃萨具足清净十善业道，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三轮清净。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悲悯有情？给予有情无所执着？闪现，若菩萨摩诃萨已得大悲及严净土都无所执，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悲悯有情，给予有情无所执着。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一切法平等见？给予此中无所执着？闪现，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不增不减都无所执，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一切法平等见？基于此中无所执着。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一切有情平等见？基于此中无所执着。闪现，若菩萨摩诃萨与诸有情不增不减都无所执，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一切有情平等见？基于此中无所执着。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通达真实理趣？基于此中无所执着。闪现，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真实理趣虽如实通达而无所通达都无所执，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通达真实理趣，基于此中无所执着。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无生忍智？闪现，若菩萨摩诃萨忍一切法无生无灭 无所造作，即知名色毕竟不生，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无生忍智。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说一切法一向离去？善信，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行不二相，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说一切法一向离去。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灭除分别？善信，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不起分别，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灭除分别。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远离诸想？善信，若菩萨摩诃萨远离小大及无量想，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远离诸想。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远离诸见？善信，若菩萨摩诃萨远离声闻独觉地见，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远离诸见。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远离烦恼？善信，若菩萨摩诃萨弃舍一切有漏烦恼习气相续，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远离烦恼。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止观地？善信，若菩萨摩诃萨修一切智一切相智，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止观地。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调伏心性？善信，若菩萨摩诃萨不着三界，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调伏心性。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极净心性？善信，若菩萨摩诃萨善摄六根，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极净心性。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无碍智性？善信，若菩萨摩诃萨修得佛眼，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无碍智性。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无所爱染？善信，若菩萨摩诃萨弃舍六处，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无所爱染。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随心所欲往诸佛陀，与佛众会自现其身？善信，若菩萨摩诃萨修圣神通往诸佛土，成事供养诸佛世尊，情转法轮度有情类，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随心所欲往诸佛土，与佛众会自现其身。善信，诸菩萨摩诃萨住第七地时，常应远离前二十法，即应圆满后二十法。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误入一切有情心行？善信，若菩萨摩诃萨用一心智如实辨知一切有情心及心所，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误入一切有情心行。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游戏诸神通？善信，若菩萨摩诃萨游戏种种自在神通，未欲亲近供养佛故，从一佛国去一佛国，而能不生由佛国想，善信，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游戏诸神通。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见诸佛土？ 如其所见而自严净种种佛陀，闪现若菩萨摩诃萨，诸依佛土，能见十方无边佛国，亦能示现而曾不生佛国土想，又未成熟诸有情故，现出三千大千世界，转轮王位而自庄严，亦能弃舍而无所执，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见诸佛土，如其所见而自严净种种佛土。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供养成世诸佛世尊，与如来身如实观察，闪现若菩萨摩诃萨未遇扰于诸有情故，于法意趣如实分别，如是名为以法供养成世诸佛。又敌观察诸佛法身，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供养成世诸佛世尊，与如来身如实观察，闪现诸菩萨摩诃萨住第八地时，于此四法应勤圆满。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根胜劣智，闪现若菩萨摩诃萨诸佛实力，如实了知一切有情诸根胜劣，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根胜劣智。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严净佛陀，闪现若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严净一切有情心行，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严净佛土。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如幻等持数入诸定，闪现若菩萨摩诃萨住此等持，虽能承办一切事业，而心与法都无动转，又修等持即成熟故，不作加行，能数现前，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如幻等持数入诸定。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随诸有情善根应熟，故入诸有自现化生，闪现若菩萨摩诃萨未欲成熟诸有情类，殊胜善根随其所意，故入诸有而现受生，是为菩萨摩诃萨随诸有情善根应熟，故入诸有自现化生。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住第九地时，于此四法应勤圆满。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摄受无边处所大愿，随有所愿皆令证得，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一句修六波罗蜜多即圆满故，或为严净诸佛国土，或为成熟诸有情类，随心所愿皆能证得，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摄受无边处所大愿，随有所愿皆令证得。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随诸天楼及药叉等异类因智，闪现若菩萨摩诃萨修习殊胜慈无碍解，能善了知天龙药叉坚达婆阿素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言因差别，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随诸天龙及药叉等异类因智。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无碍辩说，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习殊胜便无碍解， 为诸有情能无尽说，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无碍辩说。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入胎具足？善心，若菩萨摩诃萨虽一切牲畜时恒化生，而为亦有情陷入胎脏，于中具足无边盛世，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入胎具足。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出生具足？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于出胎时示现种种稀有盛世，令诸有情见者欢喜或大利乐，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出生具足。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家族具足？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或生刹帝利大族姓家，或生婆罗门大族姓家，父母真净，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家族具足。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种姓具足？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常在过去诸菩萨摩诃萨种姓中生，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种姓具足。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眷属具足？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纯以无量无数菩萨摩诃萨众而为眷属，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眷属具足。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生身具足？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于出生时其身具足一切相好，放大光明遍照无边诸佛世界，亦令彼界六种变动，有情欲者无不蒙益，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生身具足。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出家具足？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于出家时无量无数百千俱胝那由他众前后围绕，尊重赞叹，往一道场，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受持应器，引导无量无边有情，令成三乘而去圆寂，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出家具足。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庄严菩提树具足？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殊胜善根广大愿力，感得如是大菩提树，废琉璃宝以为其境，真金为根，枝叶花果皆以上妙七宝所成，其树高广，遍覆三千大千佛土，光明照耀周遍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庄严菩提树具足。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圆满一切功德成办具足？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满足殊胜福慧资粮，成熟有情严净佛土，是为菩萨摩诃萨应圆满一切功德成办具足。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住第十地时应勤圆满此十二法。云何菩萨摩诃萨住第十地已与诸如来应言无别？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已圆满六波罗蜜多，乃至已圆满十八佛不共法，具一切智，一切相智，若复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遍住佛地。由此故说，若菩萨摩诃萨住第十地已与诸如来应言无别。善现， 云何菩萨摩诃萨住第十地去如来地？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方便善巧，行六波罗蜜多，四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超净观地、种姓地、第八地、具见地、薄地、离欲地、已半地、独觉地及菩萨地，又能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变成如来应证等觉，住如来地。善现，如是菩萨摩诃萨住第十地去如来地。善现，其此当知菩萨摩诃萨发趣大乘。第二分初住品第十九之一。复次善现，如问：如是大乘从何处出，至何处住者？善现：如是大乘从三界中出，至一切智智中住。然以无二为方便，故无出无住，所以者何？善现：若大乘，若一切智智，如是二法，非相应，非不相应，无色、无见、无对一相，所谓无相，何以故？善现，无相之法，非以出住，非当出住，非今出住，所以者何？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法界空，亦有出住。然法界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智智中住，何以故？法界空，法界空自性空故。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真如空，实际不思议界、安稳界、极境界、断界、离界、灭界空亦有出住。然真如空乃至灭界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智智中住，何以故？真如空，真如空自性空，乃至灭界空，灭界空自性空故。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色空亦有出住。然色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何以故？色空，色空自性空故。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受想行识空亦有出住。然受想行识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何以故？受想行识空，受想行识空自性空故。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眼处空亦有出住。然眼处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何以故？眼处空，眼处空自性空故。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耳鼻舌身意处空亦有出住。然耳鼻舌身意处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何以故？耳鼻舌身意处空，耳鼻舌身意处空自性空故。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色处空亦有出住。然色处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何以故？ 色出空，色出空自性，空过。善行，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声香味触法出空，亦有出住。然声香味触法出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黑锅，声香味触法出空，声香味触法出空自性空过。善信，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眼界空，亦有出住。然眼界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黑锅，眼界空，眼界空自性空过。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耳鼻舌身意界空，亦有出住。然耳鼻舌身意界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黑锅，耳鼻舌身意界空，耳鼻舌身意界空自性空过。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色界空，亦有出住。然色界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黑锅，色界空，色界空自性空过。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声香味触法界空，亦有出住。然声香味触法界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黑锅，声香味触法界空，声香味触法界空自性空过。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眼识界空，亦有出住。然眼识界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黑锅，眼识界空，眼识界空自性空过。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耳鼻舌身意识界空，亦有出住。然耳鼻舌身意识界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黑锅，耳鼻舌身意识界空，耳鼻舌身意识界空自性空过。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眼处空，亦有出住。然眼处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黑锅，眼处空，眼处空自性空过。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耳鼻舌身意处空，亦有出住。然耳鼻舌身意处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黑锅，耳鼻舌身意处空，耳鼻舌身意处空自性空过。善行，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空，亦有出住。然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黑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空，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空自性空过。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亦有出住。然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黑锅，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自性空过。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梦境空， 亦有出处。然梦境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何以故？梦境空，梦境空自性空故。闪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幻视、阳焰、响、相、光影、空花、变化空，亦有出住。然幻视空乃至变化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何以故？幻视空，幻视空自性空，乃至变化空，变化空自性空故。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不施波罗蜜多空，亦有出住。然不施波罗蜜多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何以故？不施波罗蜜多空，不施波罗蜜多空自性空故。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空，亦有出住。然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何以故？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空，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空自性空故。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内空空，亦有出住。然内空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何以故？内空空，内空空自性空故。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异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空，亦有出处。然外空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何以故？外空空，外空空自性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空，无性自性空空自性空故。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思念住空，亦有出住。然思念住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何以故？思念住空，思念住空自性空故。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空，亦有出住。然四正断空乃至八圣道之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何以故？四正断空，四正断空自性空，乃至八圣道之空，八圣道之空自性空故。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乃至佛实力空，亦有出住。然佛实力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何以故？佛实力空，佛实力空自性空故。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四无所谓、四无碍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空，亦有出住。然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何以故？四无所谓空，四无所谓空自性空，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空，十八佛不共法空自性空故。 善县，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诸欲留者有恶趣生，诸依来者有贫来生，诸不还者有欲界生，诸大菩萨有自利生，诸阿罗汉、独觉、如来有后有生。然无世事，何以故？诸欲留等恶趣生等，不可得故。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欲留空亦有出住。然欲留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之中住，何以故？欲留空，欲留空自性空故。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如来空亦有出住。然一来空乃至如来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智中住，何以故？一来空，一来空自性空，乃至如来空，如来空自性空故。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名字、假想、施设、言说空亦有出住。然名字、假想、施设、言说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之中住，何以故？名字、假想、施设、言说空，名字、假想、施设、言说空自性空故。善现，诸有欲令无相之法有出住者，则为欲令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相无为空亦有出住。然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相无为空不能从三界中出，亦不能至一切之之中住，何以故？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相无为空，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相无为空自性空故。善现，有此因缘，如是大乘从三界中出，至一切之智中住，然以无二为方便故，无出无住，所以者何？无相之法无动转故。卷第416。